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57集，这回轮到刘伯温缓缓开口了。他说：“ 我受皇上重托，整肃朝纲。皇帝对贪纵之罪向来深恶痛绝，我此次如果不杀李斌，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呢？” 李善长听了心里很不舒服，心想这个刘伯温也会用皇上来压人了，进而又想，这次若不能把李斌救下，在淮西老乡面前还真是丢了大面子，于是又开口说：“能不能这样，你把李斌从轻发落，等皇上回来，倘若问起，一切就说是我主张这么做的。”刘伯温听了，心里又不得感到好笑，但是嘴上还是说：“这可万万使不得，为了一个李斌，怎么能让丞相来替我承担这么大的干系呢？”李善长听了抬眼来看刘伯温，正好遇上刘伯温眯细的双眼。李善长问：“你非要杀了李斌吗？”“ 不杀不行，要不再请示一下皇上。” 刘伯温说着：“你权力范围之内的事用得着去烦劳皇上吗？”“ 请示一下也好。”“ 行，你请示他，告辞。”李善长终于恼羞成怒地走了。今年的春天分外的明媚，可是到了初夏却一直都没有下雨，眼看着农田就干涸了，秧苗插不下去。如此的旱情，按照惯例不应该杀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刘伯温虽然判了李斌的死刑，本来是决定过段时间再杀李斌，可是现在经过李善长这么一求情，他不能按照惯例了。刘伯温决定要立刻斩了李斌。送走了李善长，刘伯温陷入了沉思。我已经得罪了朱元璋的嫡系，还有淮西的启囊派，现在李善长又来插手，如果真找出一点纰漏，我岂无葬身之地？罢了罢了罢了。刘伯温只好将所写的《玉离子》整理好放在一旁，再翻出李斌一案的卷宗，认认真真看了一遍。还好案子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真可谓是滴水不漏。纵然是天皇老子来，只要他讲理就翻不了案。刘伯温大大的出了一口气， 可是这些个朱元璋的嫡系，淮西启囊派本来就很难惹了，这回得罪了李善长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捣鬼。看来这事儿啊，还得再加一层保险。李善长他再捣鬼，无非是到皇上那里去搬弄是非。俗话说，凡事先入为主，我不妨早他一步，将事情禀告皇上得知，到时候皇上心里明白，李善长未必能说得他动心。想到这里，刘伯温赶紧拿起纸笔，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，写完自己读了一遍，言简意赅。刘伯温得意的一笑，将这封信连同李斌的犯罪材料派人速速地送往开封，交到朱元璋的手上。徐达与常遇春往北前去消灭元朝的最后势力，而朱元璋坐镇开封府。此时的开封府便成了摧毁大元帝国最后堡垒的总指挥部。朱元璋踌躇满志地坐在这里，每天翻阅前方传来的捷报，心情一直都非常好。话说这一天，正看着北方徐达传来的捷报时，竟然有人送来南京刘伯温的一封亲笔信。看着那潇洒自如又遒劲刚猛的自己，朱元璋不由得暗想，莫不是我这位先生又与李善长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？这么想着，朱元璋一时懒得去拆刘伯温的信，却将信丢到一旁，自己靠在龙椅上闭上眼睛，顺了顺刚才的思路往下想，如果真是李善长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刘伯温，他是不可能给我写信的，除非这李善长做了什么对不住朕的事情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该是这刘伯温抓到了李善长什么把柄来告他的状，可是李善长这人是不轻易让人能抓到把柄的，他对朕忠心耿耿，为人慎重，既不骄奢也不贪婪，更不会仗势欺人，能有什么把柄会落到刘伯温的手上呢？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，坐起身来，又拿起刘伯温的信拆开看了，不由得大怒起来。作为从极其穷苦的人堆里走出来的皇帝，朱元璋从小就饱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，他的父母长兄都是死于酷吏和瘟疫。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部队以后，在一次与元军的作战时曾经发过誓言，有朝一日我一旦能够当上皇帝，一定先杀尽天下的贪官。这念头不是一时的兴起，而是深藏在心中的豪气与怒气。出身低微的朱元璋想当皇帝自不待言，他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却是久久的在心上。皇帝高高在上，又是奉了天命，这是千百年来交给百姓的一份指示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变成了名言正理。在大元帝国的末期成长起来的朱元璋，对大元帝国的腐败自然是感受得非常深刻，他把一腔的恨自然都一股脑地泼在这些贪官污吏的身上。如今朱元璋当了皇帝，自然更容不下贪官污吏，你这个李斌竟是如此贪婪，拿了朝廷的俸禄不去专心专意做事，而是去违法谋取钱财，岂能留你活命？朱元璋这么想着，大笔一挥，批了此人当斩四个字，让人带给刘伯温。从大的智谋上来说，李善长根本就比不上刘伯温，可在许多具体的事情上，李善长还是料事如神的。从刘伯温那里回来， 一肚子恼怒的李善长在书房中坐了许久。照这么看来，刘伯温是要明目张胆地与我作对了。既然如此，他就肯定也会料到我要全力地反攻。像这种事情要得到解决，我现在除了去找皇上，又还能去找谁呀？李善长在书房里苦苦地思考着。对，刘伯温一定会料到我去找皇上，既然如此，他肯定也会去找皇上。从以往的经验来看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他刘伯温总是先人一步。我必须……哎，想到这里，李善长大喊一声：“来人！”贴身的亲信李敬贤闻声到来，抬头恭恭敬敬地望着李善长问：“丞相有何吩咐？”“你立即派人前去，将刘伯温府上的前后门都给我盯紧了。若有人出来，一定要紧紧跟踪，发现有去开封方向的，立刻回来报我。”李敬贤领命出去进行安排，不久回来报告李善长说，果然发现刘伯温府上的刘青匆匆地前往开封了。李善长听了，督促他说：“再派得力人手，给我牢牢盯紧着在南京西口的路上，白天黑夜整日守候。如果看见刘青回来，立即给我截住，仔细搜查他的身上，有什么东西拿来给我。”第二天，李敬贤拿来朱元璋给刘伯温的回复。李善长看到“此人当斩”四个字，心里虽然对刘伯温怒不可遏，却也不敢私自扣留，陷入了深深的恼怒之中。原来，自从李斌被刘伯温抓起来以后，朝廷上下官员、怀心老乡，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李善长，特别是那些怀心老乡，他们向来将李善长看成是最得力的靠山，前来请李善长去救李斌的人每天都是络绎不绝，还有李斌的家人亲属给他送来了重礼，又是一个个哭得像泪人一样。所有这些人救李斌的愿望都寄托在李善长的身上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善长去找了刘伯温，去替李斌求过情。如果李斌真被斩了，别的不说，就说求情不给面子这一点，李善长也是恼火透顶了。他捏着朱元璋给刘伯温的回复，整整伤了一夜的脑筋。第二天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完全可以不让刘伯温杀李斌的办法。李善长再次找到刘伯温，亲手把朱元璋的回复交给他。刘伯温看过回复，他们四目相望着。刘伯温眼神中似乎在说：“皇上说李斌当斩，我也没办法。”李善长似乎也读懂了他目光的言语，就说道：“看来李斌是逃不脱一死了，那么就在秋后问斩吧。”刘伯温摇了摇头：“哎，像李斌这样的贪纵罪，用不着等到秋后，应当斩立决。”“是吗？贪纵犯罪是可以斩立决，可是现在情况不同，不能斩。”“有什么不同啊？如今京城绝不下雨，干旱很久了，天灾之中如果杀人，忠诚大人是熟知天文的，应该知道这不太合适吧。”刘伯温一听，心想：“你这李善长还真有办法。李斌犯罪当杀，你先拿皇帝来压我，现在皇帝有了批复，你却又用天来压我，想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都认了，看你奈我如何。”于是对李善长说：“杀。” 杀李斌，天必下雨。李善长没有话说了。第二天，李斌被推到午门，在炎炎的烈日下砍掉了人头。他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上，一双乌黑的眼睛瞪着蓝天，似乎不明白他有这么得力的宰相撑腰，竟然也会让人给斩了。他更不明白，这时候整个南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杀了他李斌，老天爷马上要下雨。这后面的事，当然是李善长的功劳了。李善长虽然不懂得天文，毕竟随着朱元璋征战十多年，对气象还是有些常识性认识。他相信近几天绝对没有雨，他要赌一把，而且他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他已经没有丝毫办法阻止刘伯温斩李斌。刘伯温是很懂得天文气象的，而且以前的许多气象预测都非常准，可智者千虑总有一失啊，况且是预测千变万化的气象。斩了李斌以后，一天两天三天都过去了，南京城还是日头高照，炎热似火。李善长暗暗地高兴着，精心准备。刘伯温虽然说有些遗憾，却不以为然。他这个能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谋臣，却不能看到危险已经一步步地朝他逼来。或许他已经感觉到了，还是不以为然。战士的生命犹如一股汹涌的洪流，他勇敢地向前冲击，向着不知有多少暗流漩涡埋伏的险境进军。前进，因为不承认现实，更不愿意听天由命；前进，因为渴望瑰丽的日光照耀，还喜欢聆听百鸟的鸣叫，去勇敢地挑战人生，融光明于大地。夏日的开封到处都非常炎热，朱元璋与他心密的新人坐在开封府清水塘边的亭子里纳凉，那叫鱼亭。周围空旷，除了一些卫兵，其他什么人都没有。阵阵的凉风吹来，不说是心旷神怡，但还是比较爽。这位丽人是昨天开封的一个老财主给朱元璋带来的，年方二八，出水芙蓉一般清丽鲜嫩。朱元璋是一见钟情啊，便留他在身边朝夕伴随。这丽人虽然说是小家碧玉，对皇帝却是非常的热爱。心里有这样想法，见了朱元璋，感觉他并不是那么老迈，心中去了许多的疑虑，多了一些喜欢。这丽人姓陆，名如兰。朱元璋知道以后，竟也开口吟出这么几句诗来：日出山花红胜火，秋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。如兰听了，对朱元璋更加喜欢。朱元璋阅人无数，这如兰的心事自然看得非常清楚。这男人占有女人，如果真想让他跟自己过日子，还是非常想占有女人的心的。朱元璋为得到如兰的心万分的高兴，两人便有些如胶似漆的在开封互相喜欢着，等待徐达与常遇春的好消息。不多久，徐达率军攻克了通州，元朝的大都就在眼前。以谨慎智谋著称的徐达虽然胸有成竹，但是他还是充分地重视这个即将被他占领的城市，因为他知道，作为元朝统治近百年的都城，城防肯定是十分坚固。更何况元朝现在还有20万的军队和丰足的粮食。徐达知道这些，精心的准备差不多一个月，这才与常遇春一道正式对元大都进行攻击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 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攻却失去了对象。曾经雄视天下的元朝皇帝见孤城难守，为了保命，早在徐达攻城的前一天便带着后妃太子弃城逃往漠北了。元朝皇帝明智地放弃了他们长达97年的中原统治，汉人失去近百年的政权终于收复了。徐达与常遇春尽管虚惊一场，却仍然给中国近百年的外族统治打下了一个句号。得到徐达元大都已经攻克的消息，虽然说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朱元璋还是非常高兴。有了鲜嫩的而又爱他的如兰朝夕相伴，朱元璋突然年轻了13岁。他满脸笑容地带着如兰赶往大都，早年的乞讨生活也使朱元璋养成个习惯，很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。在昔日的元大都，明朝的两员开国大将拜见了他们的皇帝朱元璋。两人虽然这么轻易地占领元大都，朱元璋还是对徐达与常遇春褒奖有加，君臣都非常高兴地议论着元朝皇帝弃城逃跑的事情。朱元璋说，这个元朝皇帝啊，好像叫妥欢帖木儿，我看这名字啊不太妥帖，他对我们这么顺从，见我们拔腿就走，这么顺应天意，不如干脆啊就封他为顺帝。常遇春说，元顺帝这个称号好。这时候徐达也是点点头，真是妙了，元顺帝，到时候去把皇上的诏书给他。当天下的新主子在议论旧主子时，这位元顺帝并没有走远，他继承的全国性政权虽然已经结束，但是他还是希望做一个地方皇帝。他这一次逃到了内蒙古正蓝旗境内，离大都仅几百里远的上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开平，继续做他的历史上称为北元的皇帝。元顺帝的军队虽然一路惨败，部队死伤众多，但仍然还有不少战斗力。他最得力的将军阔阔帖木儿率领10余万军队还占据着山西甘肃，丞相纳哈出有20余万军队还在镇守辽东，此外云南还有10余万军队，这些啊似乎都是他可以在上都继续做皇帝的本钱。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演播制作红雨，监制楚帆，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想起20岁的你，慌张又着急，你想要车，你想要房，你想要花不完的人民币，可你不愿去努力，每天都坐以待毙，你讨厌自己，你埋怨生活，你抱怨你的父母没别人牛逼。那年30岁的你，愁与喜的又犹豫，你没有车，你没有房，你没有花不完的人民币，都怪20岁的你，每天通宵

22年整。